们来来过新年哟呀，家家户户庆团圆，炮竹声声迎新年哟呀，年年有余乐绵绵，年年声声恭喜你哟呀，祝你万事都如意，欢乐年年千万遍哟呀，身心安泰乐无边。贺新年嘞，新气象哟，迎财神嘞，展笑颜哟。来过新年哟呀，家家户户庆团圆，炮竹声声迎新年哟呀，年年有余乐绵绵，千年声声恭喜你哟呀，祝你万事都如意，欢乐年年千万遍哟呀，身心安泰乐无边。